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苗。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这个话题，我感觉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同时还有我。 对，看来大家都很有的说嘛，都有切身的感受啊。 今天的话题就特别的接地气。 和每个人都有关系 啊。对对对，就是哪怕你今天没关系，明天也许就有关系， 说不准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牙不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没错没错，这太有体会了。就是可能很多人啊，我觉得身边多数人，从小可能是因为遗传的关系 啊，对， 或者是因为自己这个从小可能不太注意保护牙齿，这个口腔卫生也不太注意，所以呢这牙真的是越来越不好， 就感觉这牙不好是活该。总是因为 总是有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所以到一定年纪之后啊，饱受其苦，甚至从小就是受这个罪啊。 啊，对对对， 就是说起来一把辛酸泪，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话题， 然后在一块聊一聊是一种什么感觉。 大家病友之间互相交流一下呀。我们今天说的就是牙不好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微信 YJTP986。 在说牙不好之前，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吧。 是， 首先来看看这只令人比较无奈的萨摩耶。 哎， 那么市南交警呢是发了一条微博，说交警市南大队香港西路中队早高峰期间在音乐广场捡到了一条走失的萨摩耶，乖乖的啊，特别的让人心疼。交警呢给喂了一些水，希望狗狗的主人看到微博之后尽快的联系香港西路中队，啊，还发布了电话。那么这只于6月26号在音乐广场上乱溜达呀，被好心的青岛交警领回了单位，从此开始了这个蹭吃蹭喝的生活。对了，来领他的时候记得带上一点排骨，可以给这个交警叔叔。因为这个萨摩耶已经快把人家交警队都吃穷了。那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狗狗的主人依然是没有出现，他现在被一名协警姐姐领回了家，不然整个交警队可能都要被他吃穷。 是的，这条新闻一出来呀，很多网友都在关注，我也是默默点开了图片，看到了这只 乖乖的萨摩耶。 这只萨摩耶在交警队里边真的是养尊处优啊，生活水平是确实是不错，可是呢人家是工作的地方，确实也没有办法养一个这样，就是怎么说呢， 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工作能力的， 而且关键它会它有破坏力啊。如果要是把它放在一个空的房空这个房间里边，然后没人没有和人在一起的话，那可能经过一宿，第二天这个屋子里边家具就全被它破坏掉了。所以啊，这个交警队的叔叔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希望它的主人赶快出现，把它领回家去。但是我也看到有调皮的网友说，会不会这就是主人不要它的原因？ 我刚刚也在想，是不是因为主人迟迟的不去领它，就是因为实在是养不起它， 已经被吃穷了。 但我之前是听说萨摩耶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微笑女王。 哎， 因为它的嘴角总是在上扬的。 你看到它的图片，你就是真的就会不自觉地爱上它。 对，它又挺，它又白白的那个干干净净的样子， 很讨喜啊。所以我觉得主人呢，这个责任还是在您，不管是怎么把人家弄丢了，还是如果真的是养不起不想养了，您都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在把它带回家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到为它的一辈子负责任吗？ 也真的有可能主人可能是用另外一种途径去找它， 就 没有发现 他在交警队呢。 对，就没有往那上面想，可能就想是不是在谁家里什么的。 希望这个网上这么一传播之后啊，主人赶快找到自己心爱的这只宠物，赶紧把它带回家吧。 是的，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为新郎惊喜，为给新郎惊喜，这个新娘也是在婚礼上跳街舞，新郎都被惊呆了。最近呢，这个贵州的苑女士在她的婚礼上，为了制造特别的回忆，她也是和好朋友一起排练了街舞，准备在婚礼上为大家来热舞渲染气氛。在婚礼上以热舞的形式开场，让不知情的新郎也是看懵了，但是也表示很感动。苑女士说，她是一名护士，平时呢就爱好街舞，所以也是祝福这个酷酷的女孩子，婚礼也不走寻常路。 真的是想想就，如果是新郎的话，其实在被惊呆了之后，就瞬间那个惊喜之后一定会特别感动。 我想你要是参加一个婚礼，然后突然看到新娘是以热舞开场，那估计整个这个场面也是很燃啊。 对，我立刻就感觉我没白来啊。 看到了不一样的。 是啊。继续来看 美国牛肉真的来了啊，已经进入了超市，而且价格不菲。那在北京的一家大型超市里呢，美国牛肉已经在前两天正式进入超市的货柜了。那品种呢，主要是包括上脑牛排、还有肩胛小排、牛肋条和肥牛片等等。那么这个超市的发言人也是说，这四个单品的价格每斤在58到158元之间，后期呢会从海运运进来，那价格预计会比现在便宜一些。那此外呢，各大主要的生鲜电商平台也已经开始销售这种牛肉了。目前呢，美国市场呢销售的国产牛肉大多是来自内蒙、河北等地区，以冷鲜肉为主，价格普遍呢是每公斤70到90元。那进口的牛肉呢，主要是冷冻产品，其中的澳大利亚牛肉每公斤呢是55到70元，那巴西等南美牛肉每公斤呢是在40到55元。而目前开卖的进口的美国牛肉呢，是主打中高端市场的，通过空运过来的，价格每公斤呢是100到300元不等，是比较贵的啊。但是后期会便宜啊，后期要便宜50%， 那也就是便宜一半吧。 对， 来看这个美国肉类出口协会的一个亚太区的负责人说了，他说从量上来说，美国的牛肉会逐渐的提高，我们也期待明年甚至是明年的下半年，美国的进口量会提高的情况之下，那么价格会适宜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美国牛肉入华，那也是曾经有人啊惊呼说是狼来了，就是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当中呢，参与竞争的狼如果多一些的话，也许会让这个市场带来更多的好处。 想想现在生活真的是很便利啊，又能就坐在家里能吃美国牛肉、澳洲牛肉、巴西牛肉， 对、 厉害， 最好是有一口好牙口啊。 真的吃牛肉好容易塞牙。这个接下来再说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少林寺的事儿。 是， 来看河南郑州的嵩山少林寺举办了首届72艺选拔赛，各路的高手比武啊，比试的项目是少林绝技中的铁砂掌、二指禅、掌上飞刀和十左禁忌等等少林寺的看家功夫，想想就很精彩。 这些我都只是在这个影视剧当中，甚至是这个小说当中才听说过的。 是啊，这个参赛的不仅有中国的高手，还有其他国家的高手也即将是上阵对决，而武侠小说的少林72绝技也将亮相武者大会。那届时呢，铁砂掌啊、二指禅、掌上飞刀和十所禁忌会让世人真正的看到少林武术的绝妙之处。那么除了72艺中的4艺亮相，那比武的环节还包括了少林禅功邀请赛。 哦，吓死我了， 怎么了？ 我给看成了弹弓。本来还觉得这个练一练还是有希望的。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比赛呀。 是的是的是的， 跟打别人家玻璃没什么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练弹弓也不能打别人家玻璃啊。没错没错啊，让我收收心看一下啊。这个少林寺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名刹，那么靠的不仅是武术，里边还有精深的禅文化。首届武者大会呢，不仅会让人们看到热血沸腾的少林绝技，还有佛教学术研讨会啊，还有这个叫机锋变禅，也是让世人真切的感受到禅武合一。就是不要小看这些武术，它背后是有着很深厚的这个文化的底蕴在里边。 对，而且各路名家可能会因为观点不同还会进行辩论，想想也挺有意思的事。 高手对决呀。 是， 再来看一下，眨眼开关家电不再是梦想，中国科学家已经完成了突破。能想象一下，眨眨眼睛电灯就打开了，再眨眨眼睛电灯又关闭了，这是中国科学家近日报告说设计出的一种新型的传感器，可以附在眼镜上探测眨眼动作，从而使眨眼之间完成开关家电这样一个日常任务的实现。相关的负责人也说了，说呢这项技术可以被认为是拥有了第三只手，而且呢他说如果正常人的双手被占用，可以使用这种新型的人机交互方式来控制身边的电子设备，比如说像因为渐冻症这种疾病而失去了活动能力的患者同样可以从中受益。未来呢还将探索到这种传感器安装在人体的不同部位，尝试以这样的操作来控制智能机器人。 嗯，那根据他的介绍呢，传统的人机互助系统呢，在探测眨眼动作的时候，主要探测的是极为微弱的体表生物电的信号。 嗯， 而他们利用近年来热门的摩擦纳米发电技术，去设计出来了新型的传感器，探测的是眨眼引起的太阳穴附近皮肤的微小的运动，不仅呢是灵敏度极高，并且相对于传统探测的方法呢，还具有更好的耐久性和稳定性。那么该设计呢，除了能够实现通过眨眼来控制电子设备的开关，还能够在虚拟打字人机交互界面上进行输入，比如说打出这个英文单词的空格的符号组成句子。那么由于该传感器的极高的灵敏度和稳定性，完成这项任务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 嗯，了不起了，我们这个中国的科研人员们。 是呀。 嗯 嗯， 很期待呀，未来的世界，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是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牙不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嗯，我想牙齿都不好也是缘分吧。 来吧， 来听一首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 好，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一起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牙不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特别喜欢你刚刚在送歌之前说的那句话， 这也是缘分、啊、 对对对为了这份莫名其妙的缘分，让我们今天来聊起这个话题哈。来看看牙不好是怎么样的体验。我看到这位朋友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啊。这个确实是、 哎，就不管你牙多好，总是会有偶尔疼过一两次的时候吧。 啊，是， 嗯， 我觉得牙最难受的就是，那个智齿往外顶的时候。 啊 啊，我简直是觉得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然后你去舔一舔吧，又觉得有一个小肉肉好像松动了。但是你又感觉不到别的，你照镜子是看不到的。 哦，对，就是如果你去医院的话，牙医也会告诉你说，等他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治疗。 对，所以就特别害怕，因为他等于真的是顶出来了。 我最难熬的牙痛的经历就是在怀孕期间。 哦， 嗯，孕期可能因为本身牙齿不好嘛，所以在孕期的时候这些情况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就是每天到了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就会牙疼，对， 哦，好痛苦， 嗯，对，天天如此。其实呢，一开始我还是能够忍受的， 嗯， 突然有一天真的是疼得不行，但是你又不能吃药啊，那真的是被疼哭了， 然后就哭了， 对，就疼哭了。 你没有冰敷一下吗？ 嗯，没有想到其他的办法， 就 真的是 干、就是、哭一哭， 就对，就是干受着，就那种感觉，嗯， 母亲真伟大呀。等有一天我也会体会到吧。 那个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就是，嗯，也是奉劝所有就是备孕阶段的准妈妈，备孕阶段的这个女性，一定要把牙齿先看好之后，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嗯， 要不然孕期也会很辛苦。 对，我是真的听说这个怀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毁牙的过程，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都这么说啊。 嗯， 来看看吧，还有朋友说了，总做梦，梦到自己牙齿掉了。就是老做梦， 哎， 老梦到牙齿掉了。 你这是日有所思吗？经常在因为这个问题而感到忧虑， 就害怕牙齿会掉。看来已经掉了不止一颗了。 是啊，是啊， 有阴影了哈。 嗯嗯，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呢，只用一边嘴巴来嚼东西。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 对，这个你有体会吗？ 我有啊。 嗯，我也是。 我有，我真的有。尤其是补过一次牙之后，你习惯于用另外一边之后， 嗯， 你补好了，你感觉也过不来了 啊。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有时候难免就是这个被咀嚼的这一侧的牙齿就会觉得不舒服， 啊， 然后 感觉脸也大了呢。 对对对，你又要调整到另外一个方向。 对， 就这样，感觉是两边都在勉强撑一段时间。 嗯，这个事儿我经常看到，就我妈妈吃东西， 嗯， 我就感觉特别的励志。她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老太太。 你说励志，我忽然很心疼阿姨。 今天也没时间听节目，嗯，那个就是她就好的后槽牙， 嗯， 基本上都没了 啊。 就是从年轻开始也是牙口不好，但是又不想去，就镶假牙什么，觉得麻烦。 嗯， 然后现在就等于好像，据她跟我描述，现在只有一组牙是上下能对齐的，其他都对不齐， 哦， 或者是就没有嘛。然后就他还老爱吃一些什么萝卜呀这些东西，然后就属于我经常看到他就是咬一块下来之后就开始满嘴找那个能对齐的牙，然后嘎吱嘎吱嘎吱，而且还特别开心，一边跟我聊着天一边找那个能对齐的牙。 感觉你看到阿姨面部表情特别丰富，然后就像是在做口腔运动一样，一会儿这边腮帮子鼓起来了， 但是依然每天要吃 啊，哦， 太逗了。 嗯，我觉得我挺佩服阿姨的，又很心疼她。 是不是很励志？ 是啊是啊，我好像看到了过不了几年之后的自己。接着来说啊，看到这位朋友说， 嗯， 减肥几年没结果，牙疼半个月瘦了10斤。 这真的是你什么都吃不了啊。 对对对，嗯， 但是这过程挺痛苦的。 对，这应该是比任何的减肥方式都让人难以忍受吧。 再来看看就比较具体的了， 嗯， 一听到电钻的声音牙根就疼。这个简直 就酸酸的， 太扎心了。 是啊是啊 是啊， 想起小时候无数次去看牙医的经历。 对，我最近又要去拜访了。 哎呀， 因为发现牙齿上又有黑点点。 你还算不错，就是及时发现问题，然后及时的去这个就是面对它，然后治疗。 但是我的是四颗智齿，我真的是不敢。 是啊，真的，我觉得逃避不是办法。 嗯， 有时候这很多牙齿的问题，尤其牙病啊，真的是越拖得越久，问题越严重，越不好办。 还是及早要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 我准备过一段时间去找牙医，然后就特别直白的面对我的这个智齿问题， 系统的治疗一下。 我就跟他说，你就告诉我，我不用拔好吗？你就说出这句话来。 哎，你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很紧张，就我特别怕你到时候请假呀。 就对呀，我四颗，我至少得请四次吧。 没错没错，这一看看牙之后真的就会影响到很多问题，但是该治好是要治的。 但是我可以坐在旁边陪你啊。 有什么用？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说这个一边牙不好的话脸就不对称了。 哎， 确实是这样。 现在我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的。 我也不对称，越来越不对称。 哎， 好惨， 一边脸大一边脸更大， 可能我下个月不能接戏了。先把牙齿治好， 这个你和你的助理去谈吧。接着来说啊，这朋友说了，笑比哭还丑。好同情啊。 是在说自己还是说别人 啊？他可能就是都差不多吧。 来看这个朋友说，久病成医，看人就想先看牙，我先看你牙怎么样。 我的从小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然后又吃麻麻香的好牙口。 吃麻麻香你已经做到了，小姐，现在就剩一口好牙。 就没有一口好牙齿啊。 来看这位朋友说，不敢吃太凉和太热的。是 酸爽的感觉谁都有。 就坐在我前面那位同事吧，啊，我感觉他是不敢吃太凉太热太甜和太硬的。 你就直接说那个同事是婷婷吧。 真的，我经常就听见就特别瘦的婷婷跟我说，我说婷婷来了呀，我不敢吃，我吃这个会牙疼，吃这个我也怕牙疼。我就说，哎呀，牙疼多好，你看瘦成这样也不敢吃。 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人家天生身材好，好吗？ 也是也是， 不 吃不了东西能长那么高吗？ 所以不要再怪这一口牙齿了。 哦，好， 来看这朋友说了，张开嘴我就是在炫富了，看来他牙口不错。 牙齿也很好，怎么可能？他的意思是说每颗牙都是假的，好贵的，就什么黄金牙呀、钻石、 是这样， 钻石牙。现在一颗牙真的好贵。 没错没错，我曾经打听过这个种植牙，因为你看我牙齿已经严重到这个问题了，就涉及到种植牙，确实价格太高了。 我家小朋友那个两颗门牙嘛，就一半都是刚刚给他做上去的。 哎， 我经常一听他咬什么奶片什么的，嘎吱一声。我说不要用前面的门牙，好贵的嘞，整颗放进去，整颗放进去。 果然是亲妈。 然后姥姥就会咆哮着跑过来，有没有搞错？整颗放不怕它噎到？ 就是啊， 我说万一又弄下来怎么办？ 其实你说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对，因为那个价格确实是很昂贵啊。 而且我也是怕，如果他要再弄下来，他又要去， 还要再受二遍苦哈。 对啊，所以我经常。特别激动，不要用前面的门牙。 所以就是说从很小开始，然后牙齿就不好，这个就是不管是大人看着还是这个孩子自己的感受都是很痛苦。 好可怜，好可怜， 很让人心疼的。来看这朋友说，吃一个冰棒啊，白色的，咬着我朋友问我，你这冰棒怎么是草莓果肉啊？哎，牙龈出血，又想到好多的牙齿广告 啊。对，什么咬一个苹果牙龈出血。 哎 哎，来看这位朋友说，我默默地舔了舔两个被蛀空的牙洞。 哎， 你赶快去把它补起来吧。 是啊， 嗯。 还有这朋友说，男朋友说了啊，说硌着他疼， 什么意思？太不齐吗？ 哦，这就是这个牙齿实在是太疼了。 哦，明白了。来看这位朋友说，你知道半夜哭湿枕巾的感觉吗？这圆姐知道。因为每天 有过 两个枕头是因为牙疼。 哎，我们接下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哈。 这位朋友说了，说哎，这两天我刚换了烤瓷哟，很开心的样子。 哎，但是他这个烤瓷 要先磨小，然后再补上去吗？ 哦，是这样， 就跟戴一个牙套一样。 对 啊。 哎，其实你知道吗？也是有医生建议我说做烤瓷牙，但是我就是特别心疼啊！我想原本那几颗所剩无几的几颗好牙，还要把它磨一磨，特别舍不得。 可能那样生命力会更久吧。哎，我也不太懂。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听牙医的， 是 对任性是不可以的。 对，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是一首来自宋炳洋的歌。 嗯 嗯，这是一个新人吧？ 哎 哎，我们也是新人啊，我们是乌云来了的老人啦。 我是圆圆。 好尴尬 啊！一时之间真的是无语凝噎呀，不知道该接些什么。 今天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下牙不好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嗯、上半时段我觉得大家说的就特别的精彩。 对呀、啊，就聊得很开呀、啊哦，就很多人都说到自己的，真的切肤之痛啊。 而且大家发现很多的相似之处。 嗯对，就是一说就是通感。 对，而且大家还特别喜欢发来照片， 嗯、 看得我心惊肉跳的。大早上起来你们要干嘛呀？ 但是我们总之还是都是很有缘分的人呐、 啊。是啊， 嗯，因为这样一个话题，所以呢，大家聊得很开。 嗯， 我们首先接着还是来说资讯吧。 嗯嗯，来看看这是南昌的消息啊。南昌的最高温最近是直逼40度了，不少人原来是打算到这个国际体育中心边儿去看冰上演出啊、 嗯 边看冰上演出边消暑的， 哎， 就觉得想象一下就很凉快。 是啊， 谁知场馆的温度过高，连男主演也身体不适，推迟登台。高温难耐的人群开始高喊开空调，有人想退票什么的。 嗯， 馆方也是称呢，这个空调是正常运行的，只是因为人太多了，室内就31度了。 哎，31度已经很高了。 嗯， 而且我在想，时间再久一些，这个冰 也 会不会 化 掉啊、 嗯？ 哎呀，所以呢，嗯，我觉得真的是天热的时候，真的少去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 是是是， 想想就热。 对， 来说说这个北京众和动物园批发市场呢，也是在7月30号，这是正式被关停。这也是为了深入的推进夏季火灾防控工作。7月30号的晚上7点，北京西城公安消防支队联合区属相关的部门依法对存在着重大火灾隐患的北京众和动物园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进行了关停。那么众和批发市场在北京动物园地区也是经营了多年，不少市民和商贩呢都曾经在这里淘过货。那么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说，商户呢已经都全部撤出市场了，货品也是全部搬走。据了解，在7月17号，那么市场已经是张贴了相关的关停公告，不少商户也是开始清仓甩货。附近的居民呢告诉记者说，关停之前他们就曾经担心过这里会不会有火灾的隐患，那消防呢这次行动也是解除了附近居民的一块心病。 嗯， 还是安全最重要。 是的。 嗯， 继续来关注这个表情包首登的大屏幕，内心戏太多了。那日前呢，一部以表情包为角色的动画电影《表情奇幻冒险》呢是在北美上映了。那电影中呢，这个泪永远是在哭，成为了亿万富翁内心狂喜，也依然是泪流不止。这个嘻嘻这个表情呢是永远在笑，摔断了腿也是只能哈哈哈。 哎， 就有网友说了，现代人手机里的表情是越来越多，可是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少了。 嗯，这个说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确实让我们开始反思啊。我们可能把更多的表情都用在了用社交软件去交流的时候。 对对对。嗯， 其实生活当中真的可能对于熟悉的人都不一定能挤出一丝微笑。 哦，这个我倒没有。 我那我不一定挤出一丝微笑也是因为牙疼。 而且你表情还是很丰富的呀。 所以说呀，我生活和在社交软件上是一致的。表里如一呀。 是是是。 嗯啊，接着来说，这是河北村农种出了新型情侣西瓜，一个能够卖到上百块钱。最近河北的一位农民精心的培育的新型情侣西瓜还有方形西瓜已经进入到收获期，众多的居民也是前来观看，并且特别开心的和这个异形西瓜合照留念。相比较于普通西瓜，这个异形西瓜更加具有观赏性和趣味性。平均每一个异形的西瓜重量都在2公斤左右，那么目前市场价普遍是在100块钱。 嗯，这个呢是挺新鲜的哈。 是。 再来看看德国的签名新娘举行了婚纱的派对。那当地时间的7月28号呢，德国的普福尔茨海姆那是举办了1001新娘之夜。那么至少呢是有909名身着婚纱的女性参加，包括已婚新娘、准新娘以及未婚的少女。本次活动是打破了世界纪录了。 嗯，来说一下，有些茶呢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伴侣，很多人都喜欢喝茶。那么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的一位教授也是告诉我们说，不同的茶叶都有最佳伴侣，搭配起来呢也是能够起到 保健功效加倍的作用。比如说喝绿茶的时候可以加柠檬，更加保护您的心脏。那么喝乌龙茶的时候可以加桂花，也是更加开胃。喝红茶加一点姜能够暖身，茉莉花茶配菊花也是更加明目，而普洱茶加上一点陈皮更加消食，所以生活当中可以让我们的饮品更丰富起来。 我昨天逛了一个小铺子， 哎， 就是专门卖这些什么柠檬啊，什么什么 小零食吗？ 不是了啦，是各种茶，什么桂花呀，什么陈皮呀，这种 就是茶叶好伴侣的 啊，对，卖茶叶好伴侣。然后我买了一些，也不知道拿来干什么用。哎，今天听了以后发现，大部分的我都买了呢。 对呀，全部可以用来做参考， 可以搭配在一起。 下一步就可以买茶了， 买把茶壶 是。 来看压力来的时候可以闭目三分钟来养神。那很多人可能并不会注意啊，比如丢钱包啊，与人拌嘴，长痘痘等类似的小麻烦，如果不断的发生也会带来压力的，甚至是损害身心的健康。当你感觉到压力存在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将双眼轻轻地闭上，然后把注意力完全地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配合吐气比吸气长的腹式呼吸。 哎， 腹部的腹，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我还真的是没有学会，但是我觉得让我遇到有压力的时候闭目三分钟，或者说冷静三分钟，还是很有必要，还是很好去操作的。 冷静之后会感觉 就是应该就没有那么激动了，情绪会平复很多吧。 那如果没有这三分钟你会怎样啊？ 没有三分钟那就冲动是魔鬼啊。 那你会干什么呢？ 就是冲动的冷战啊， 就是你 哼，我不理你了， 差点把我绕进去。我冲动的冷战，哦，还好是冷战，那也没 要配合我的星座嘛，大摩羯呀，我们就喜欢冷战。 我就不一样，我如果没有那三分钟，我就抓花他的脸呀。你看，你看， 巨蟹应该也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没有，我在心里抓花无数次他的脸，然后从表情上演出来， 有什么用？人家早走了。 对呀， 所以啊，这个闭目三分钟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掉那些负面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啊， 要好好珍惜它。 嗯， 来说一下，这个是点蚊香，建议您还是少点为宜，因为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和蚊子作战的时候，可能使用最广泛的武器就是蚊香，但是呢，有些人为了提高驱蚊的效果，整夜点蚊香，甚至是燃烧很多支，其实呢，这个也是会对您的身体健康有所损害的。因为传统蚊香它这个烟雾啊可能会诱发哮喘，而化学合成的蚊香气味强烈，可能会导致支气管类的疾病，所以也是提醒您使用蚊香也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看蚊香的两个危害吧。首先呢，这个传统蚊香点燃之后它所产生的烟雾是有一定危害的，那这些烟雾中呢含有细颗物粒，虽然含量小，但是过量的话会对人体产生刺激的，可能还会导致过敏的反应，诱发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发作，甚至是加重病情。还有呢，就是蚊香是属于化学的合成物的，那么会产生刺激性的气味，那室内的环境如果相对封闭，空气流通差，那么这样呢会对抵抗力差、适应力弱的老人来说会导致这个呼吸困难、咳嗽加重、诱发支气管炎，尤其是支气管哮喘等疾病。此外呢，早在2004年蚊香就已经被列入了农药的管理范围，那市场上90%以上的蚊香是含有菊酯类的杀虫剂，那尽管呢它是国家允许使用的一种低毒高效的杀虫剂，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劣质蚊香的毒性它会加强的。 所以如何来健康的使用蚊香，这里也有一些建议。第一点就是老年人尽量少选择传统的蚊香，尤其是有呼吸道疾病的老年人，可以选择利用声波来达到驱蚊的效果这样的电子驱蚊器。第二点就是尽量要选择质量优、毒性小、刺激性气味弱的蚊香，尤其要注意啊，避免在密闭的房间当中放置超量的蚊香，建议您比如说15平米这样的房间内呢放置一盘蚊香就可以。第三个建议就是点燃的蚊香最好不要放在头部附近，以减少吸入的烟雾。那么傍晚时分天黑之前是使用蚊香的一个好时机， 使用时呢，这个门窗紧闭，人和宠物都要离开，之后再开窗通风。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灭蚊吧。 嗯 嗯，就是直接挂一个蚊帐。 哦，还有现在有好多的方法，其实、 嗯、 什么声波类的呀， 哎， 电蚊香液呀，我觉得也都还行。 嗯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牙齿不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分享。 习惯受伤，谁都抗拒被遗忘，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所以到处躲藏，所以漠视绝望，不面对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流浪泪似疗伤，放手让爱走，换一个自己，每个路过身影看起来都像是你，拥抱转身失去想念仍迎面来袭，跟寂寞前行直到遥不可及，原来想放手让爱走，别再骗自己，感觉你的呼吸在耳边来来去去，失眠的夜，空旷的街，不断的提醒爱过你。谁都习惯受伤， 一首《迁徙》，这里是物语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牙不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他说呢，其实吧，我觉得99%的人两边的脸都是不对称的，也不用太为这个问题而感到纠结，也不要完全怪罪牙不好。 其实我昨天真的是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因为我昨天去拍那种就特难度特别高的证件照，就是你整个一张脸就是太清晰的呈现在你面前， 是的， 你会觉得不认识自己，有这么难看吗？但是后期可以修图啊，修完之后就感觉 好多了，好多了， 两边脸也一样大了，眼睛也在一个水平线上，眉毛也没有一高一低。 但是那个原始的照片确实也是暴露我们就是面部真的很多问题， 对，就是特别残酷。但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修一修就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越来越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了呢。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他说呢，他说我是门牙杀过神经，只能像这样这样就是磨掉一圈然后做牙冠。 哦， 就刚刚那个就是把牙磨掉然后准备要做牙冠的朋友说的。 这位朋友也说了，终于找到和我一样的人了。我也是要换前四颗呀，磨牙的那天没把我妈笑坏了，说我就像一条哈士奇。妈妈心态也真的是好。 是啊是啊， 嗯， 一看就是成年之后然后带他去看牙，不会像小朋友那样心疼了。 是啊，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就整完牙的路过啊，一晃已经两年了。你这才一晃两年，我一晃30多年都过去了。也确实说起整牙的艰辛啊，真是一把泪啊。 我小时候也戴过牙套。 时间长吗？ 挺长的。 有我长吗？ 反正我是整个初中的朋友，初中同学没见过我摘掉的样子。 你跟我一样 啊，就真的是从初一到初三一直在戴。 我真的，我同样也是这样。我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看牙，5年级呢开始拔牙做准备，6年级正式戴上牙套，然后从初一一直到初三，整个就是牙套伴随的一个青春期啊。你想想是多么漫长而艰辛的一段路程。 那有没有人就给你起各种名字？ 就是铁嘴钢牙呀，就是你记得以前周星驰， 对，钢牙妹嘛， 对对对，那里边他有一部电影里边，应该《百变星君》里边，那个女主角 虫虫 梁咏琪 啊，虫虫， 她就是那样一个造型。 是， 我是后来没有变成蜕变之后的梁咏琪，但是我之前确实和她就是没整牙之前还是很像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牙套都长得一样嘛， 然后戴一个大眼镜，大概就是那样一个形象了。 哦，你还戴眼镜 啊？是啊，所以是铁嘴钢牙加近视眼啊， 配置很全嘛。 所以初中同学真的都没有见过我的真面目。多年以后再见到，觉得还是整牙的时候好看啊。 有这么惨吗？ 差不多吧。 来看背着世界温柔以待说，以前办公室两个姐姐，一个说我这颗牙18000，另外一个说我这颗牙22000，所以我就感觉他们两个人的嘴里都有一辆车。 确实价值是这样的， 虽然弄一口牙差不多要10多万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保护好一口牙的话，那你本身就是拥有了一笔财富。 对，好好保护牙齿。 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人家吃冰棍靠的是咬，我吃冰棍就是靠舔。然后看着那个冰棍噼里啪啦往下融化。 哎呀我的妈， 好有生活。 来看金大大元说，上排牙有一颗尾牙被这个蛀空了，吃饭的时候只要饭粒儿不小心卡进去之后，或者嘴巴吸东西吸到那颗就是空洞的牙里，我整个人都会被疼疯，那就漏神经了，应该补起来。 对，一瞬间的那种让你就是突然神清气爽了，整个人都精神了， 哎，酸爽，这个真的是酸爽。 是， 我是为了把这个我现在这个智齿的部位老往里掉东西，我就为了刷的彻底，我买了一个电动牙刷， 哎， 基本每次都单独就刷这四个洞洞，刷很久。 所以你现在迫切的希望他们赶快长出来，然后好做下一步治疗。 应该不会再长出来了，因为智齿它本来就是它是一个不应该有的嘛，它会一半在里面，就是外面露一点点，不会再出来了，所以这特别麻烦。 哎， 你要拔的话要把你的牙床切开了。 对，反正我知道如果拔除智齿那是一个手术了。 哎，对对对。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学口腔医学的每次病号都看起来好痛苦，天生牙好的理解不了。这也是个天生牙口好的。 哎，天生牙好真的是，哎， 让人很羡慕啊。 特别好， 好好珍惜。 来看牛奶味的一罐好豆，一看这个名字牙口就没多好啊， 说这个每次路过口腔医院都很害怕。 我也是感同身受的， 哎，就真的有点紧张。 偏偏家附近还就有一个口腔医院 哦， 是，所以我真的不敢坐过站，一站就到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吃个香蕉牙龈都会出血，这种感觉你们能懂吗？ 那这个真的要好好的去看一 下，及时要治疗了， 对，治疗一下， 不要把它当一个笑话了。 嗯，哎，再来看看这个这位朋友说，嗯，他是。可能是想问一下大家啊，想问一下戴牙箍真的能够改变脸型吗？哎，就有朋友之前提到过戴完牙套之后下巴就会变长，我证明并没有。我来跟你证明，没有没有没有，戴了3年都没有用，现在依然就经常被人嫌弃。 哎，我也是就始终抱有这个疑问，因为我也是从小整牙嘛，所以我其实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整牙的话，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的一个面貌呢？就是之前我的虎牙，我也是有4颗虎牙，然后虎牙， 我觉得虎牙好可爱。 是啊，但是后来就整牙的关系嘛，就必须要把虎牙后边的牙拔掉，然后再把虎牙往后拉，把它拉到就整齐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线上。 所以你现在哪颗牙是以前的虎牙？让我认识它、 都已经发现不了了，是吧？我就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整牙，我的牙床可能也不会就是这么松动啊。 哎， 然后呢，可能我的虎牙也还会继续保留它可爱的那个位置。 哎，我是觉得，我是。 然后我的脸型会不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圆乎？ 那我脸型圆乎是因为。吃麻麻香啊，跟牙套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但是我要保留这样一份幻想啊，就觉得如果当时没有整牙，会不会我就是会比现在好看一点。 我是真心的觉得如果你留着虎牙会更可爱，因为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很高中女生的感觉， 适合有虎牙在，是吧？ 就有2颗小虎牙多可爱。 可是当时如果我不整牙的话，那么我的2颗门牙也是憋着的。 所以你曾经的那一口牙是 是就是里出外进的， 就 刺不齐的， 就是不要好好排队。 哎，没有办法，这整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是，今天跟大家怀念了一下痛苦的过去， 说的还这么兴高采烈的，也是不容易啊。 还是希望大家就有问题就早一点去解决这个问题。 哎、没错没错、这个对待牙齿的问题啊，真的，首先我们生活当中要时时注意口腔卫生， 是、 还有呢就是保护牙齿很重要，一旦遇到问题及时去处理。 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明天我们接着聊， 明天见喽。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 北京时间9:00。